Урок 9. Текст. 小潘。 夏师傅。 你干嘛去？ 我上班去。您干嘛去？ 一大早出去溜溜。 身体挺好的。 还凑合。 Новые слова. 师傅。 一大早。 身体。 干嘛？ 上班。 出去。 溜溜。 凑合。 挺。 还。 的。 Упражнение один. 小。小。小。笑。 虾。霞。下。 盘。盘。盼。 班。板。办。 曲。曲。曲。去。 糟。早。早。造。 溜。溜。溜。溜。 干。敢。干。 踢。提。提。替。 听。停。挺。听。 嗨。还。还。嗨。 Упражнение два. 小潘。 一大早。 挺好。 身体好。 师傅。 溜溜。 挺好的。 还凑合。 Упражнение три. 44个色柿子。 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